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二集，我老公有女朋友了。夜里的大排档人满为患，两人在外面摊位上点了100多的烧烤。何应彤要了2瓶啤酒，问蒋婉：“ 嗯，喝吗？” 蒋婉不会喝酒，却接过他手里那瓶打开的啤酒， 喝。 何应彤跟他碰了碰瓶子：“ 他自己活该，不怪任何人，错也不在你，所以你别想太多。” 他仰头喝了一大口，蒋婉没说话，跟在他后面喝了一口。何应彤拿起一根肉串：“ 我挺自私的，发生那种事还求你不要告诉别人，事后我想想感觉自己太无耻了。” 蒋婉也跟着喝了口酒，他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何应彤说得很急，那些话似乎在他心里憋太久了，直到此刻才能一吐为快。 其实我没脸见你。 何应彤笑着抹了把脸，指尖有水渍，他唇角扬着笑，脸上却有泪往下滑。 我本来以为你不会接我电话，结果你不仅接了，还请我吃饭。我都希望没有遇到你。 蒋婉沉默地喝着酒。 蒋婉，我一直把你当好姐妹，我不想失去魏纪元，也不想失去你，但是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 蒋婉抬头看了眼黑沉沉的天，她擦掉眼角的泪，用很轻的声音说：“ 对不起。” 是啊，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她也想知道。他还记得刚遇到何应彤的时候，何应彤大大咧咧的，见不惯他缩着肩低着头走路，会拍着他的背提醒他抬头挺胸，说这样才好看。见他好几个月穿来穿去都是那几件旧衣服，何应彤就把自己的新衣服送给他。何应彤说，女孩子要会打扮，要好好爱自己，这样才会有人爱的。他们还约定一起攒钱出去旅游，蒋婉甚至在网上查了很多攻略，做了很多笔记。她太渴望出去了，被关押那么久，她的人生都像是被禁锢住了。幸运的是，她遇到何应彤，可这份幸运现在也到期了。曾经亲密无间的那段日子仿佛就在昨天，然而一夜过去，什么都变了。何应彤酒量极好，喝了3瓶酒，离开时步伐都是稳的。蒋婉只喝了1瓶，打车回来时还觉得没什么，到了家门口就觉得天旋地转，世界都在坍塌。他插了半天钥匙才把门打开，客厅昏暗无灯，他踉跄着进了洗手间，把自己脱了个干净，打开花洒洗澡。大排档的烧烤味混着烟酒味，让他的嗅觉都失去了感应。他知道自己浑身难闻极了，只想清洗干净。洗完澡出来，他才想起自己又忘了拿干净衣服。他指尖轻移，扯了条浴巾裹住自己，脑海里却忽然想起早上答应文静的事。他敲开文静的房门，被酒水润过的嗓音带着异样的软。 文静，我洗完澡了。 他的声音带着一点醉意，吐字却很清晰。 你要看吗？ 坐在电脑前的男人摘了耳麦，回头时看见蒋婉面色酡红地倚着门框，白皙的肌肤尽数暴露在空气里，他嗓子莫名哑了几分。 有。说完，他关掉直播，将电脑关机。他不知道，在他关机之前，近1000万的粉丝都在疯狂地刷着弹幕。 我听见女人的声音， 阿静有女朋友了？ 我没听错的话，那个女人说的是她洗完澡了。我老公有女朋友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？妈妈不允许。 哎呀，你没听见阿静说要吗？ 哎呀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她声音怎么这么性感啊？ 蒋婉根本不知道自己当着近1000万人的面朝文静发出了邀请。他晕晕乎乎地回到房间，趴在床上等得快睡着了，才等来一身水气的文静。文静穿着睡衣，头发湿漉漉地往下滴着水，水珠顺着喉结往下划过块状的胸肌和壁垒分明的腹肌。蒋婉半坐在床上，他喝了酒，反应有些迟钝，可他却清楚地记得自己答应给文静看。意识陷入混沌之前，男人伸长手臂将他揽进怀里，他陷入温暖的怀抱，鼻尖是令他安心的松木香气，一个轻柔的吻压了下来。蒋婉隐隐记得自己好像咬了男人一口，再然后记忆断了片儿，他彻底陷入了那片温柔的梦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文静晨跑回来后，蒋婉还在睡觉。文静洗了澡，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，随后回到自己房间，开始游戏直播。文静打游戏的时间不固定，但每天都会打满8个小时，达到普通人的正常工作时间。往常他打游戏时很少说话，偶尔开口都是一两个字，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说了不少话。因为平时弹幕上全都是夸他长得好看，但今天才开播不到10分钟，弹幕上密密麻麻的评论都在刷别的。 静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 儿子，看你春风满面，想必昨晚一定完成了生命中的大事吧。 老公，你有女人了是不是？昨晚那个女人是谁？你消失的这段时间，你们是不是哭了？ 手都被抓成那样，昨晚想必是极其凶残的一夜。 静哥，到底是哪个女人？她怎么把你的手咬成这样啊？是不是昨天晚上洗澡那个女人？她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看我，我比她好看多了。 哎，楼上说好看的那个别走，加我一个。 喂喂，要不要脸？静哥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，你们都不要捣乱。 我好奇是什么样的绝色美人能俘获我静哥。一定是仙子吧。 我好奇的是，阿静，你和女朋友同居了吗？为什么昨晚那么晚了她在你家呀？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